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或者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政协副主席兼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咧，啊近日咧就喺北欧嘅芬兰嗰度旅行，咁啊发生咗一件咧系相当之喺视觉上好震撼啊，同埋别有生面。以英文讲咧，一件相当之 juicy 啊吓嘅事，就系喺芬兰一个。即係好邊遠嘅公園咧，就有一班法輪功嘅人員咧，就慣常喺度打坐。咁咧，就鏡頭所見咧，就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夫婦咧，就主動行埋去對佢哋影相。啊，就咧，似乎係咧想記錄低呢啲法輪功人員啊嘅樣貌。咁啊，當然咧，法輪功咧，都唔係一群嘅任由宰割嘅羔羊嚟嘅。咁佢哋當時亦都有人咧揸住部手機係反拍，咁我拍到呢個片段咧，就見到呢個梁副主席啊，嗰個態度相當之勇猛，義憤填膺就指斥呢班咁嘅法輪功啊嘅人員，就話咧佢哋已經係暴露曬噶啦，喺香港咧你哋嘅資料咧我已經係全部知道曬、掌握曬，係嘛？咁咧就呢個片段咧，當然就唔係由頭到尾係記錄嚇。我哋睇到咧，阿梁夫人咧都系夫唱妇随啊，喺侧边咧系帮手咧系影相啊。呢一段嘅冲突咧，可以讲话对于香港人嚟讲，系自从1997年7月1日以来系未见过嘅，系真系咧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哋不妨睇一睇。 你们在香港的一切都暴露了。 什么意思？你想要 让 他更 了解你？有了你们的姓名，回去就马上可以查，一个连着一个连着。 你查吧，你。 嗱，你睇下头先一段咧，系光天化日之下。咁咧，我哋咧一早都讲过啊，我自己啊，就香港特区喺呢个主权移交之后啊，即系以港人治港啊，嗰啲土著自行当家作主啊，呢个 level 嚟讲咧。就最識得玩政治同埋把握機會嘅，只係得一個人。嗱，而家呢個人咧，最近個姿態相當之活躍。啊，除咗咧係劍指呢個咧香港地產商啊呢個咧經紀賣樓嘅施永青啊，同佢一輪辯論之外咧，近日咧亦都劍指啊呢個勞工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啊，同埋現佢後邊嗰個政府。話佢呢個高財通出現重大嘅漏洞，係咧係令到香港嘅人口咧係溝淡咗，引入一啲咧冇誠信嘅中國大陸嘅人士，佢哋嚟到根本咧係冇心咧係長期居留，攞咗個居留證咧就走咗翻大陸，跟住佢亦都咧係不點名咧係抨擊香港嘅高材生呢、這個叫做潘希純，喺佢父母啊涉嫌啊係教唆擺佈之下。參加一個叫若倍安心嘅一個主辦嘅一個國際發明展，喺日內瓦嗰度咧係攞銀獎就被指為咧唔係原創嗱咁咧亦都咧係嚴正指出香港以前靠喺世界上立足咧就係誠信嗱咁佢由內到外，由政府到民間，由地產經濟而家咧。再開新遊，將個戰場開闢到咧，係北歐嘅芬蘭，係直斥啊呢班咁嘅法輪功分子咧，喺度咧反中就唔係亂講，係亂全球。咁咧嗱，以阿梁振英啊，佢以往啊嗰個行動嘅記錄咧，正令我諗起一句英文嘅嗰成語，機會咧。就總係留俾咧係有做好準備嘅人嘅，咁啊嗱，佢戰俘咗好耐啦，係嘛？早嗰輪咧就一帶一路啦，另有任命啦，係同中國嗰方面咧係訪問非洲啊好多地方啦，咁亦都喺南沙嗰度開咗間學校啦，咁啊你以為佢作育英才咧，但其實就唔止啦，係嘛？佢有更大嘅抱負啦， 咁當然咧，即係以佢個往績嚟講啊，喺好多年前咧，好似上邊咧已經係指定唐英年做特首嘅時候咧，佢係可以採取主動去積極去搶擇，結果係一擊即中啊！咁今次會唔會啊？係睇到某啲嘅跡象，係咧佢會覺得啊，機會咧係留俾一啲咧係做好準備嘅人，所以佢係積極準備緊。嗱，我哋不談論咧。是政治的是非，是啱定错呢，这个对我同杰呢是没有兴趣。我们现在就是看，即是很多中学生呢是被那些家长啊或者一些教师呢是鼓励他们读一些励志的故事。励志呢就是啊平时要好好准备，是吧，打磨好个身体，到有一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呢，你可以呢是挺身而出。啊，这个梁振英近日这些这样的动作呢，系亦都令人咧谂起佢系唔系喺度咧作出个准备？准备咩咧？唔使讲噶啦。最近大陆发生啲咩事咧？系嘛？某某人又广传咧系地位不稳，有可能系改朝换代，亦都有可能咧出现新嘅中共嘅领导层，系咪？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同中国咧又喺度咧交手，另外又同俄罗斯嘅普京咧据说系拉拢咧，系对中国咧系展开一个新嘅胁迫。咁啊，种种嘅迹象显示咧，呢个世界咧系站在十字街头，起码咧中国同埋香港啊嘅形势咧，有可能，我讲有可能呀，唔系百分之一百啦，出现一个重大嘅转变。嗱，各位如果记得咧，我旧年啊，都系大约喺七月呢个时候，我都讲过啦，如果万一中国啊喺短期内出现一个重大嘅政治变动嘅时候，有另外一批人上台嘅时候，你香港啊，系啲所谓中环精英，你有冇准备好系向中国提出一套方案？点样样系重新开始咧？系嘛？嗱，你冇理啊 ，Donald Trump 系唔系啊？可以令到黎智英释放先？但系而家种种嘅迹象咧，就显示山雨欲来，系一个新嘅时代咧，好可能即将降临。所以叫机会总系留俾啊！是做好準備的人。啊，這個就是梁振英今次在芬蘭在光天化日之下夠膽是採取主動。本來呢我們知道其實香港人很多出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會見到法輪功人士在旁邊是靜坐的，他們不會喧嘩不會吵的，啊，通常呢就是很靜地在旁邊是打坐，另外是展示一些標語，包括這些是指控中国方面拉了他的人员到活摘器官。普通呢正常状况呢就你就不会走过去跟他 confront， 是跟他对视的。你不同意他的话都好呢，都不予理睬，或者是借用林郑月娥那个成语叫嗤之以鼻。你嗤之以鼻混路行呢就没事的。这个通常也是香港人的作风。但今次呢就不是嗤之以鼻。就是咧，篤口篤鼻，行埋去主動直斥其非，伸張民族大義。結果咧，當然毫不例外就俾法輪功人士咧就拍咗出嚟，然後咧喺佢哋嘅媒體咧係大肆咧係去廣播，係嘛？咁嗱，呢啲跡象嚟講，阿鮑生，你又睇出啲乜嘢啊？底下嘅暗湧咧，或者意圖咧嚇？ 係阿梁主。阿梁振英咧，同埋佢太太咧，唐青儀咧，從來咧都冇令人失望嘅。而且今次咧，我覺得咧，佢係故意嘅，因為佢都好清楚咧，法輪功嘅學員咧，一樣係會將佢嘅畫面咧，同埋佢太太嘅一動一靜咧，都全部影曬落嚟，就會發布喺網絡。佢正正係需要呢種曝光率。嗱，你因應翻你近期咧，你所講咧，梁振英係高調咗好多。特別是他針對特區政府的人口政策啦、高才通啦、優才計劃啦，嗰啲咁嘅裏面嘅一啲漏洞啦，同埋咧誠信嘅問題啦，去質疑特區政府。但呢啲都唔出奇，雖然佢一向咧都不在其位，但係佢次次都會咧談其政。但係咧，佢留意你喺佢嘅言談之間，佢成日提及咧自己任特首嘅時候嘅雙非人口政策。嗰啲雙非嘅兒童咧，點樣攞咗香港出世紙身份證之後咧，就翻咗去大灣區深圳居住。對於香港嚟講咧，個貢獻咧係有限嘅。 甚至咧係會耗用咗香港嘅資源。咁你大家留意一下，點解佢再次要強調啊？佢係任特首嘅期間，佢面對呢個雙非嘅問題咧，佢有一套對於香港嘅人口嘅政策嘅睇法咧。嗱，佢就係想提醒大家，我係做過特首嘅，我係比而家呢個咧嘅特首嘅政策係更加勝任去應付呢啲人口嘅政策。而特別係大家都記得啦，喺 Donald Trump 咧可以咧經歷咗拜登嘅一屆政府之後咧，風卷殘雲式去重新咧做呢個美國總統之後咧，對於梁振英嚟講咧係打咗支強心針啊，大陸叫打雞血。於是佢覺得咧，凡事皆有可能，因為咧佢會見到美國嘅總統咧 Donald Trump 咧老而離堅啊，都可以咧再任一屆呢個總統。咁佢覺得自己點解唔可以做多屆特首啦？嗱，呢個我代入佢嘅心態啊。尤其佢見到而家嘅特區政府嘅表現咧，的而且確咧係乏善足陳，而且咧好多時候咧都真係比佢去擔任特首嘅時候咧係更加對香港人咧係缺乏照顧啊。譬如話佢曾經都提出過啦，港人港地啦，限奶令啦，對於啲雙非嘅兒童咧嘅一啲身份嘅限制啦，呢啲全部咧都係佢任特首時候咧嘅德政啊。對於香港人嚟講，雖然有部分咧不了了之，咁所以今次咧你見到啦，雖然咧佢走到去遠赴芬蘭咧去直斥其非啊，對呢啲法輪功嘅學員，其實大家要諗下，去得北歐其實都係諗住咧可以咧遠離塵囂啦，或者咧接近大自然，其實邊度得閒去理法輪功啊？大家如果你要搞法輪功啊，其實使乜飛咁遠啊？你飞去台湾啊、台北啊、西门町啊附近啊，日日都有法轮功啦。 佢唔去得。 咁举例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今次嚟讲咧，系一个 scripted 嘅，佢唔系见义勇为，佢系借法轮功一用，借法轮功嚟咧去 借人头一用。系啊，呢个咧就系中国式嘅谋略。呢个令人谂起咧，佢第一任啊，系佢下半期啊，突然间咧喺个施政报告咧，一开头用15分钟咧。是就一本叫香港是不是叫民族论啊，是吧那本书本来在三联书店是公开摆卖的，是香港大学的学生会的人士。 学院 是啊。学院揸着这本东西就开拖，就说呢这班人是有港独的倾向。结果呢成功是带引中国和香港的亲中那个风向呢，是向香港所谓的港独那个苗头呢是作一个呢是高姿态的进攻。嗱，呢個咧係一個政治上邊嘅吹號角嚟，呢個亦都導致嗱，各位如果記得係呢個林鄭月娥當時佢做嘅政務司司長，而梁振英喺一任啊係要被迫下台之後，梁振英呢個林鄭上嘅時候咧，佢曾經想係為呢個香港民族論啊呢本書咧係降温，佢話咧係冇證據睇唔到咧係港獨咧喺香港係一個主要嘅一個咧意識嘅潮流，當然後來。林鄭是被迫改變她這樣的看法。你再結合最近就是中聯辦的主任鄭雁雄是突然間被調回去大陸，在跟著那一天就特首李家超突然間說一句說他是看了報紙才知道，這句說話又出自李家超的口，如果有一個政治醒目的旁觀者就會怎麼推論呢？有什麼可能你不知道呢？咁重大嘅消息，原來你睇咗報紙先知，你是否獲得中國高層嘅信任咧？通常係一定會私底下通知你嘅。即係譬如梁振英做特首嘅時候，佢同中聯辦之間嘅關係，佢同港澳辦之間嘅熱線，嗱佢一定心知肚明。佢做呢個特首嘅時候，中聯辦或者副主任、正主任換人啊，到底有冇事先話俾佢聽？佢一定咧系自己知道，但系而家佢听到李家超话：，咦，我睇报纸先知道。咁你话佢身为一个特首嘅过来人，系咪心中有数咧？嗱，我呢啲咧啊，系只不过系推敲，一个旁观者当睇戏同埋睇小说啊，系一个情节嘅推理。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你睇下最近啊，呢个主管劳工福利啊，呢个咧辈分低佢一辈嘅孙玉涵。是繼續反駁喋喋不休，因為梁振英咧係再反駁，話咧好多呢啲高才優才落到嚟，只不過係攞咗嗰個永久新聞身份證咧就鬆人，個人唔住喺香港，所以咧佢哋冇買樓， 系令到楼价咧系冇咧任何嘅改善。孙玉涵咧就再次反驳，就话咧政府唔会强迫高才咧系嚟到香港之后咧系一定要住。佢话以从事商贸、金融或创科人士为例，孙玉涵话佢哋经常要到各地工作，如果强行将佢哋困喺香港，将难以创造价值。要判断高才是否以香港为家，要视乎佢哋喺香港是否有工作或创业。是吧，而不是说他们要肉体上面要绑在香港是不准走，不能够用他们是否是买楼是来到判断的诚意。很明显就孙玉涵今次呢，即这位局长有些心急，是吧，就觉得梁振英是来者不善，而且是重炮轰击，非常之有一个深远的影响，所以他喋喋不休是继续反驳，是吧。咁但系梁振英呢个时候咧，就睬你都傻，个人已经喺芬兰咧系开辟另一个境界更加高嘅战场，暂时抌低你孙玉涵咧系唔理会，等我翻嚟香港咧系先至再驳斥。嗱呢一种咧已经睇到高低立见啦，你知唔知啊？系嘛，一个地位同埋身份嘅问题。啊，我而家咧同我屋企人咧喺嗰度度假，啊，我费事同你隔空开火。之但系度假咧，行行下，蓝天白云，咦，见到嗰度有一堆可疑嘅人喺度搞搞震，好似孙悟空吓，搭起嗰只手啊，望一望，咦，嗰度咧系有妖伏妖雾冲天，于是行埋一睇，发现敌情，于是咧以一个大无畏嘅爱国者嘅身份咧，佢讲啊嘛，叫迎难而上，你哋惊啫，我唔惊，嗱呢个咧。呢一幕咧就一个对照，就系令到中国方面咧系会谂啦，系噃法轮功咧咁多年来喺西方好多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都有摆档。咁咧香港特区政府喺伦敦、喺华盛顿、喺欧洲好多城市都有一个经贸办事处，系咪？咁点解经贸办事处嘅人从来冇一个人员系好似我哋梁副主席咁？以往咁多年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嘅尊严，直斥其非咧。只有梁振英一个人有咁嘅大无畏嘅精神咧，系嘛？嗱，呢啲就系一个咧吓政，唔可以讲系政治家啦，系嘛？或者一个从政嘅人咧，系应有嘅触觉嘅人，喺正确嘅时候，喺正确嘅地点做正确嘅事。当然佢都会招住呢班法轮功嘅人员咧，系去报警。系嘛？但系第一，芬兰咧系一个小国，嗱，佢唔会咧啊喺其他嘅大国，譬如话德国啊、英国啊同埋法国，佢拣就拣芬兰，得个几百万人口，系嘛？而且咧系最新系加入北约，而且芬兰同中国之间咧嗰个经贸关系咧都相当之融洽，而且再谂下，佢都系走嚟同你咧喺度辩论啫，是否构成一个恐吓咧？咁呢个咧系有待疑问嘅。啊！佢喺度影相，影相可以话流年，然后就话你哋已经暴露晒噶啦。个意思即系话我做特嘅啦，手嗰阵时咧，我已经有晒你哋嘅资料，系嘛？之但系经过呢一轮咁嘅对视，是否啊系又会令到呢班法轮功嘅人员啊系当堂咧系会缩沙咧？又未必，因为呢班人咧都系嗰种斗志非常之坚强。咁但系咧，一定系造成一个咧戏剧同埋视觉嘅效应。是俾边啲人睇到觉得哇佢係真係挺身而出，叫做文贫古而思良将。係咪喺呢个时候更无一个是男儿，只有一个呢係真正嘅男儿，就係佢啦，係咪？ 我作为香港人啦，其实我係好欢迎梁振英呢回归。我意思係呢，喺下一届特首选举呢，唔好再出现呢得一个候选人，跟住呢就全票通过咁样呢去担任特首。咁无论如何，就算系点封闭嘅选举体系里面呢，都应该有超过一个人嘅候选人呢去竞选呢先至系好事。咁而家睇个形势呢，喺香港特区里面呢，即系李家超呢就势成呢就想连任㗎啦。咁但我就觉得呢就比较单调囉。如果热闹啲，梁振英可以参选。从大家记唔记得当年呢唐英年呢参选之后，梁振英突然间后发先至呢，嗰个画面几咁热烈啦。我仲記得當時咧，有好多咁啲嗰啲吊雞車啊，走去阿唐英年咧 九龙塘嗰个屋企一定影相啊、拍照啊，又因为佢屋企个泳池涉嫌僭建啦、啊，跟住啊，哇！呢、這个天下嘅风波，咁完全咧都系由梁振英一手咧去创造嘅呢个啊新闻嘅价值。咁所以我觉得咧，有梁振英咧就不愁寂寞，有梁振英咧就大家咧就会有好多公开，即系我意思嗰啲新闻记者。咁而且梁振英近期嘅言论咧都系香港优先嘅、哦。譬如話佢對於香港嗰個醫療啊、教育嗰個資源啊，特別係咧，譬如話嗰啲誠信啊，香港嗰個最緊要係呢個價值啊，呢啲全部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嚟噶嘛。所以如果梁振英回歸咧，我覺得除咗嗰個選舉裏面更加熱鬧之外咧，另外我覺得對香港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所以佢係一個迎難而上嘅人，佢睇到機會咧係絕對咧係唔會錯過，同埋咧佢會主動出擊。啊！你記唔記得佢係咧係當眾咧係率先去解僱啊，喺呢個主管青年工作同埋民政事務嘅曾德成啊，就將2014啊嗰個散運啊嗰責任咧歸咎於主管青少年工作不力嘅呢位民政事務局局長啊，佢會喐你先嘅。仲有嚇、啊、有一個佢阿哥曾玉成係被指有意參選特首嘅時候咧。就據曾玉成主席自己爆咧，佢收到梁振英嘅電話，就話我知道有呢啲黑材料，不過我唔會爆嘅。咁於是咧，阿曾玉成先生就覺得知難而退。嗱呢啲咧，你唔可以講話佢戰狼，你只能話佢係戰將。嗱，你如果要從政咧，嗱我唔好理你中唔中意佢先，嗱係就係要咁有一啲咧叫兇悍嘅性格。嗱佢呢個咧就叫攻擊係最佳嘅防備。嗱，呢同一般嘅中環精英啊、香港名校出嚟嗰啲咧，係世界仔滑頭仔咧，係唔同啊！佢唔錫身，因為佢唔需要朋友，我唔需要收集咁多卡片，喺每一場酒會我唔需要滿場飛，係到得我就俾上邊啊係睇中要做特首嘅時候，你哋自然會有人挨埋嚟、攣埋嚟咧，係拗撈嗰陣時先算。嗱，呢啲係啊非常之現實嘅態度，係咪？所以今次是有壓力的，你看孫玉涵是不斷在這裡反駁就梁振英提出每一個問題，他說呢喂他們是不是一定要回大陸呢，是吧？梁振英說、啊、你為什麼那些人那些優才下來拿到居留回大陸，孫玉涵說那你他要在香港找到工就不需要在香港在肉體上面綁死困他們在香港的，问他们香港是难以创造价值、啊、要判断他们是不是以香港为家，视乎他们在香港有没有工作和创业、啊、这个呢这样解释是没得牵强的，因为全世界你现在移民去加拿大或者包括这个 BNO 5加1、啊、或者美国绿卡、啊、一定是有一个呢居留期的一个限制，就是你有没有诚意做我们的公民，即係五加一，你都知啦，好多香港人而家啲背都背得出啦。第一年一定要有180日啦，係嘛？第一年點啊？180日，你個人個肉體上面又喺英國，係嘛？第二年係個增加到係咪270日，係嘛？係嘛？就即係話咧，離境你翻去香港探親咧，你要數住日子，好似啲女人啊，每一個月啊，係嘛？同老公講，喂，今日我計過。咦，好似未嚟喎，定咩危险期注册？你自己去慢慢数 ，OK， 系嘛？就呢个咧，就系、是、个人一定要咧系喺香港。咁以孙玉涵嚟讲，话人唔需要喺香港，因为佢哋咧系要旅游或者佢哋要咧系公干。嗱，呢个系比较牵强。如果系咁啊，呢、這个问题如果咁样成立 ，BNO 五加一就唔需要有居留限制啦。嗱，你嚟到咗之后。横掂好多工作都可以啊 ，work from home 噶嘛，而家新时代啊嘛，系嘛？如果唔系嗰啲写字楼点会丢空，即系唔需要翻工噶噃。咁英国政府可以咧系颁布一个啊嚟五加一嚟到之后啊，只要你有份工，你个人咧可以唔喺度，你可以今日去加拿大，听日咧就去泰国，后日去台湾，甚至好多喺台湾嘅五加一啊啊嘅流亡人士咧，你可以喺度咧报一报到，然后翻台湾。聲稱咧喺嗰度咧係 work from home 都得噶，咁你問下英國政府內政部得唔得？梗係唔得啦，係咪啊？ 呢個梗係常識啦，但我試下用一個比較容易啲、普通人都明白嘅原理去反問翻阿孫玉涵局長。你試下你同你老婆講，其實我唔需要肉身咧成日喺你身邊嘅， 只要我有份工作同埋創造到價值之後咧，我可以咧周圍飛同埋咧唔喺屋企啊！你試下你老婆肯唔肯答應啊？其實呢個道理好簡單啫嘛。除咗全世界各地嘅移民政策之外，你係需要居留同埋限制日數之外，你淨係用一個叫做創造價值啊、有工作啊，就算攞到錢翻嚟嘅時候，咁你試下你個肉身唔存在喺個家庭裏面，咁你仲係咪呢個家庭裏面其中一份子啊？你估仲系几十年前阿爸去咗行船嘅年代咩？系嘛？啊，十年八载唔翻屋企咩？冇可能噶嘛？系嘛？就算你同你老婆讲啊，你话我啊个肉身唔在，但我精神常在，佢都唔会放过你啦。 唔得啦， 系咪先啦？所以孙中山呢个说法咧，就系即系一来缺乏呢个可能国际嘅一啲移民政策嘅常识啦，又或者其实佢冇参考到啦，同埋喺人情道理上边咧，亦都唔通嘅。所以梁振英都费事回应啊。费事答佢自己去行紧啊呢个芬兰嘅呢个公园，跟住咧去揾法轮功咧借人头一用，跟住去彰显佢个价值。咁所以我预计啊，梁振英咧下一着咧就会更加多嘅动作，因为咧嗱，佢第一咧，我哋之前咧我哋唔好忽略咗，佢系地产测量界噶吓，佢系测量师出身嚟噶，而且咧佢对香港嘅地产系一向有睇法嘅。呢把剑迟迟未攞出嚟啊，就系咧而家就要等紧。啊，香港嘅地产咧会唔会再出现下一波嘅危机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攞呢个机会咧，攞作为佢参选特首嘅契机啊，就指出呢个特区政府咧对地产嘅行业或者对地产嘅政策咧点样嘅不利，而且咧系缺乏一个管治嘅能力。而家佢就系等紧一个黄金嘅机会， 同埋最近咧佢又成强调香港咧喺国际上立立足就系诚信，不点名咧当然讲埋若佩安心啊。啊！嗰家人，佢即系帮你教埋仔啊，教埋女啊，系嘛？喂，自细你有家教咧，要叫个细路仔咧唔好作弊。咁呢个亦都咧系有资格噶，系咪？因为佢个仔咧，系而家就喺瑞典嗰度咧，系做紧呢个生物科技啊嘅高等研究，系研究紧干细胞，系一级一级咧，系实干同埋考试拼出嚟嘅，仲娶埋啊北欧妹添，系嘛？嗱，呢个咧教仔嘅方式咧，佢系嘆嘆声，系对得住你啊！呢间圣保罗男女啊，系呢个医生家长系有样，所以咧每一句说话叫做对口啊！你知唔知啊？系嘛，好犀利噶！嗱，今次呢个芬兰先例咧，亦都对照一样嘢，就系上次你记唔记得立法会咧一个代表团走出去日本啊，系东京横滨考察嘅，系嘛？系嘛，就走去个唐人街度饮饮食食啊，参观嗰啲咧杯面出前一丁嘅。 系啊，阿杯面博物馆系啊， 杯面博物馆嘅，你都知道啊。你去出日本喺东京大阪时时都见到法轮功嘅，系咪啊？你见唔见啊？嗰阵时香港立法会呢班啊，以爱国者为主体啊嘅议员啊，系嘛？佢有冇呢个主动性？除咗系横滨唐人街吓喺嗰度吔杯面同埋尝试啊。唐菜之外，佢哋有冇一个走去法轮功啊？嗰啲示威嘅地方带头直斥其非，冇啊嘛，冇而家咪人哋示范俾你睇咯。所以今后啊，香港特区啊，嗰啲局长、司长同埋呢个咧香港立法会议员，去到边度世界各地见到法轮功嗰啲人喺度搞事咧，你就要参考梁副主席呢个先例啊，人哋咧系俾一个咧良好嘅典范。你哋跟住咧，如果你哋唔抢姜咧，系嘛，分分钟就系咧见到国家系惨遭羞辱咧，咁你哋系咪真系爱国者咧？仲去出边外游嘅时候饮饮食食啊，挂住泼水系唔够嘅，系嘛？要咧去到外国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要留意境外势力，包括咧法轮功呢啲咁嘅人，一见到挑衅咧，一定要怒从心上起，我唔敢讲恶向胆边生。这个一定要激发起爱国的热情埋去，是直斥其非，然后被人影到放上网。在这个时候出击的时机亦都是控制得很准确，因为除了那个优才那个漏洞的问题是刚刚撞正，是特区政府那个饮用水是被发现是来自中国大陆，但是怎知道是真的是有污染。